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车刚从光华路的路口拐上东三环，红军就知道糟了。东三环上自南向北的车道已经被堵成了停车场，半个小时之内无论如何是赶不到机场了。司机小丁刚刚抓住车流中的一个空档，把车并到了里面的车道，就扭过头对红军说： 老板，看样子够呛啊，没准儿这次得让您的老板等咱们了。 红军坐在后座上没说话。如何尽快赶到机场，那是小丁的事，他正有些懊恼地想着自己的事，刚才真不该去吃琳达的快餐。红军做销售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在现在的这家 ICE 公司做销售总监也已经将近三年，他很喜欢这家美国的软件公司，他感觉 ICE 让他有一种成就感。最近这些天，他的成就感正经历着极大的满足。和智集团这个客户终于要被盼来了，170万美元的软件合同就要瓜熟蒂落了。 ICE 公司在中国还从来没有签过这么大的合同，在红军的印象里，这么大的合同在整个亚太区也是凤毛麟角。但是红军心里清楚，他现在所体会到的这种成就感的巨大满足，并不只是因为和智集团这个合同。红军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经历了太多的输赢，早已经在感觉上疲了淡了，单单赢得一个合同并不会让他多么兴奋。而真正让红军有些按捺不住的是，他终于要被扶正了。红军代理 ICE 中国区的首席代表已经将近一年，从最初的兴奋到想尽快做出成绩的急切，到最近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焦虑了。每次都听说要把代理二字抹掉，每次又都只是风声而已，一吹而过。但这次不同，这次他是真的要被扶正了。红军的老板 ICE 主管亚太区业务的副总裁皮特·布兰森就要到北京了。明天，就在明天，一切都已经安排就绪。首先是 ICE 和和智集团的正式签约仪式，然后就是皮特和红军一起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和业界宣布正式任命红军为 ICE 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红军这些天一直在想何志的项目，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子里说，太顺了吧，会不会是……红军以往每到项目的这种最后关头，常会听到脑子里的那个声音，只是这次的声音更强烈，而且更急迫。他已经把何志这个项目从头到尾想了很多遍了，他想不出有什么破绽，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遗漏掉的细节。他只好安慰自己，人就是这样，一直盼着愿望实现，可是当愿望真要实现的时候，又会想，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然后强迫自己找出可能导致愿望终会落空的理由。就在刚才，快到中午的时候，红军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到了那个声音，他只好再一次陷入了苦思冥想。难道何志的项目真是万无一失了吗？忽然， 他隔着落地玻璃上百叶窗帘间的缝隙，看见琳达熟悉的身影在外面大办公区的走廊上像云彩一样一掠而过，接着就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红军刚说了个请字，镜子还没有出口呢，琳达已经推开门进来了，随手在身后把门掩上。琳达笑着凑到红军的大班台前，摆弄着大班台上放着的名片架，问红军： 一个人干嘛呢？都快吃饭了。 红军随口说：哦，没什么，想点事情。琳达的眼角和嘴角都翘翘的。 那还不如想我呢。哎，想好中午怎么安排了吗？ 红军心不在焉地回答：能有什么安排啊，等一下就该去接 Peter 了。的确，红军今天的头等大事就是去机场接 Peter。 琳达笑了： 哼，那还早着呢，哪能一直那么等着呀。哎，要不咱们现在去你家吧。 红军一愣看着琳达，琳达的别出心裁总能让红军获得新奇的体验。琳达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神情，柔柔地说： 想你了吗？我想犒劳你一下，你想不想要？ 红军脑子里又想起了那个奇怪的声音，怎么也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需要彻底的放松。红军坐在自己的高背皮椅上，随着皮椅微微的左右摆动着，右手无意识地拨弄着大班台上黑色的 IBM 笔记本电脑的鼠标。他看着琳达的脸，琳达眼里的神情让他立刻忘掉了那个声音。他点了点头。红军等琳达走出了办公室，一边站起身来收拾东西，一边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司机小丁的手机号码。听到接通了，就对小丁说：丁啊，是我，我得回家拿些东西，你在楼下等我吧。红军住在东三环和东四环之间，这是几幢落成不到一年的高档公寓。红军自己有时候也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买了这套三房两厅两卫的房子，反正就是典型的炒房炒成了房东，而且他这个房东同时又是唯一的房客，结果一个人在里面住着感觉很是别扭。他有时候分析，认为自己以闪电般的速度泡上琳达就是这套大房子惹的祸，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想得糊涂了，究竟是自己把琳达勾上了手，还是自己被琳达钓上了钩？红军从床边走到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景色。八月的北京简直就是一个火炉子，盼了好多天的雨，一直像是在和人们逗着玩。每次好不容易终于盼来了黑云压城，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可是老天爷好像和所有洗车铺的老板是亲戚一样，每次都只撒下那么一阵雨点儿，除了把车打上一层泥点儿，什么效果也没有。有的时候更干脆了，风吹得稍微大了些，把自己刚送来的云彩又给刮得无影无踪了，连那层泥点儿都没留下。夏天盼雨，就像红军以往盼着客户和他签合同一样，这客户也像是雨，一直盼着他来，也好几次都好像是真的要来了，却又没了消息。还好和智集团这个客户终于真的来了，绝不会再被什么风给刮跑了。红军脑子里又闪过那个念头，不会最后关头再出什么变故吧。他立刻烦躁起来，琳达作为迷幻剂的效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差了， 只能让他片刻逃离那种不安和焦虑。 红军听到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琳达已经从床上下来，走到沙发上去拿他的内衣。红军就问， 哎，急什么？ 琳达抱着衣服回到床边，一边穿着一边说， 您是老大，天高皇帝远吗？谁能管你呀？ 可我是小白领，得回去上班呀，下午还有个 meeting 呢，不然你请来的那个 Susan 又要找我麻烦了。 红军已经有些厌烦了 Linda 对 Susan 的抱怨，懒懒地说，苏珊是市场经理，做市场的就你们两个人还闹别扭，哎，你们女人就是同性相斥。 琳达撅了嘴不做声了。 红军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哎，你有没有想过换个工作呀？ 琳达听了立刻眼睛一亮，穿衣服的动作也下意识地停了下来，反问道， 我把苏珊剃掉？怎么不想啊？苏珊什么本事都没有，真不知道你当初是怎么面试她的。 红军听了哭笑不得，他也顾不上会不会让琳达觉得尴尬，就说， 我不是指这个，我觉得咱俩现在这样，你还留在 ICE 不太好。 琳达像是被一棒子打懵了，愣在那儿，脸也一下子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委屈地说， 凭什么呀？你没结婚，我没嫁人，为什么我不能留在 ICE？ 你开始的时候还不许我用公司的邮箱给你发信息呢，现在你自己在信箱里什么都敢写。 红军只好连哄带解释，那不一样啊，当初我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现在反正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再想保密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嘛。但是正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才觉得你最好换家公司。 琳达反驳说， 这是什么道理啊？难道一个公司里就不能有一男一女在一起了吗？人家还要开夫妻店的呢。 红军一下子被他逗乐了，笑着说，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外企最怕的就是有人开夫妻店，你看像皮特他们这些老外们最不希望在我这儿发生办公室恋情，等我当了正式的首席代表以后，他们肯定对这些更敏感。 琳达气呼呼地坐在床沿上一声不吭，红军便接着说， 咱们就拿苏珊来说吧，她是你老板，我又是她老板，她夹在你和我中间肯定觉得难受，这样在一起共事大家都会觉得别扭啊。 然后红军口气一转，不过这事儿不急，我只说咱们应该从现在开始留意，如果有好的公司，你就不用非留在 ICE 不可了嘛，我也会想办法帮你找合适的机会的啊。 琳达听红军这么说，脸色才平和下来，白了红军一眼， 这还差不多。 红军好像又进入了一种状态，他确信自己肯定忘记了什么了，但就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究竟忘记的是什么。他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再硬想下去的，否则简直会发疯。他离开落地窗，自言自语地说， 我怎么好像有什么事，可就是想不起来了。 琳达转过身冲红军笑着说， 别想了，就想着我，你是老大，我是老大的老婆啊。 红军豁然开朗，他想起来了，双手使劲拍了一下说， 老大，我的老大要到了，就是这个想不起来了。 红军开始忙着穿衣服，琳达也在往身上套着裙子，嘴里问， 哎， Peter 是要来了，这么大的事你会忘啊？ 好，当然不是忘了这个，是我得回公司取些文件。我原想从家直接去机场接他的，这才想起来，我要给他看的文件都放在公司里了，现在得先回公司再去机场，搞不好就要来不及了。 琳达一听就笑了，真逗，那急什么呀？接他到了办公室再看呗，今天来不及看，明天再看不一样吗？ 红军现在放松了很多，一边打着领带一边解释， 你不懂了吧，这个皮特有个毛病，好像非要把分分秒秒都利用上似的，从机场接上他就得在路上给他做解释，而且不能够凭空谈，必须拿着文件什么的指指点点才算报告，所以我每次接他送他都得拿些书面文件对付他。 琳达已经穿戴好了，过来搂着红军的腰说， 我算知道你是凭什么爬得这么快了，你说你是宁肯接老板的时候迟到好呢，还是宁肯忘带文件好呢？ 红军把琳达推开，一边拿起手机给小丁打电话，一边不耐烦地说， 当然是宁可迟到，迟到了还可以赖到交通的上面，自己忘带文件可没解释了。 琳达露出一脸坏相说， 要不要我跟小丁说，说咱俩刚那个完了，他可以来接你了。 红军坐在桑塔纳2000的后座上，心不在焉地翻着刚回公司取来准备应付 Peter 的文件，觉得有些头晕脑胀，腰酸腿疼，真是一次不如一次。红军在脑子里总结着刚才和琳达那次短暂的交火，看来随叫随到的快餐的确不如精心烹制的大餐。红军在饮食上的确以吃大餐为主，因为他很少有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一起吃饭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下属都不会让他用快餐便饭轻易打发的。相反，在女人上，红军一直是吃这种快餐，虽然他一直憧憬着一顿大餐的来临，每次他和一个女人开始的时候，他都曾想把对方享用一生，可是每次都沦为了快餐体验，只是快餐的种类和档次有所不同。琳达嘛，算是快餐中的上品了吧，有些西式味道，就像必胜客。说来红军自己也奇怪，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浮现出过琳达的容貌，做梦也从来没有梦到过她，他也从来不注意琳达穿的是什么衣服，在他的脑海里能够浮现出来的只是一些碎片，琳达的声音，她的皮肤，她的姿态和她的味道，但这些碎片却一直拼不到一起。 小丁忽然长出了一口气， 哎呀，终于熬过来了。 红军一愣，晃了下脑袋，转头向右一看，发现已经过了三元桥边的南银大厦了，开上了机场高速。小丁这句话真是一语双关，正是红军这个时候想嚷出来的话。 是啊，毕业出来做学徒，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打杂，学着做销售，十多年了，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红军自己知道，到现在终于熬出来了。红军觉得怎样犒劳自己都不过分，该是可以放纵一下自己的时候了。 红军回想着这几年和 Peter 的一次次会面，已经想不起来这是第几次去机场接他了。红军接触过不少外国老板，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等等，深入地打过交道之后，红军觉得好像英国人最有全球观念，可能是因为当年的那个大英帝国的缘故，英国人大多都能够意识到英伦三岛只不过是泱泱世界的小小一隅， 大多领略过英国以外的世界与英国的不同。让红军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可能还因为 Peter 是个英国人。他觉得在这些老板当中， Peter 是和自己相处的最融洽、合作的最顺畅的一个。 Peter 四十出头，长相一般，有人说英国人是欧洲人中最难看的一群。这么说来， Peter 在英国人中应该还算是好看的了。但 Peter 的风度和仪表很好，有时候某个动作、某个姿势会让红军想起皮尔斯·布鲁斯南。红军曾经对下属讲过， Peter 是他见过的最善于倾听的人。 Peter 不自以为他了解中国，他希望红军给他介绍中国的事情，分析中国的业务，并提出建议。他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而且一般都接受了红军的建议。红军不喜欢和娶了中国女人的外国男人打交道，更不希望遇到这样的老板。凡是娶了中国女人的外国男人，大多以为自己已经成了中国通，其实他充其量只是了解了一个或几个中国女人而已。而且这种外国男人常常基于他们对中国女人的了解来对付中国男人，而这最让红军受不了。 Peter 也很喜欢中国女人，不过他常住新加坡，在新加坡有个英国女人和他同住。小丁终于把车开到了首都机场的地下停车场，红军等车刚停稳就从车里跳出来，向到港大厅大步走去。他走过停车场门口的时候，停住看了一眼航班信息显示屏。从香港飞来的港龙航空公司 KA908 航班在20分钟之前就降落了。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来到机场，看了一眼航班信息显示屏，才知道从香港飞来的港龙航空公司 KA908 航班在20分钟之前就降落了。Peter 这次是巡视整个北亚地区，先从新加坡去汉城，再从汉城到台北，再到香港，从香港来北京只住2个晚上，然后就回香港，再从香港返回新加坡。 Peter 自然是坐头等舱，所以可以很快走出机舱，经廊桥进入机场通道，而不必像后排的经济舱乘客要等半天才能离开机舱。他只在北京停留1天半，所以可能不会带什么需要托运的行李，即使他手提行李较多，港龙的空姐也一定会帮他找到地方放好的，而不会要求他托运，这也是 Peter 喜欢坐国泰和港龙航空的一个原因。Peter 应该可以在大队乘客到来之前就办好入境手续，又没有托运行李，他现在肯定已经在到港大厅等着红军了。红军想到这些，步子迈得更大了，小丁在后面跑上来跟着，他总不能跑到红军的前面去。刚一走进到港大厅，红军的脑袋立刻就大了，眼前黑压压的全是人。他不想打 Peter 的手机，因为 Peter 很可能根本听不见手机的响声，而且红军下了决心要亲自找到他。红军了解 Peter 最不愿意和很多人挤在一起。红军曾引用英语中的一句话来和 Peter 开玩笑，那就是出众的人自然是要站出众人之外的。红军的眼睛只扫视那些人流稀少的地方，果然红军向右边望去，在大厅远远的一端是男女卫生间，两个卫生间的门中间隔了一段距离，在这段距离的终点位置站着一个人，正是 Peter。 Peter 站在离墙不远的地方，但他永远不会靠着墙，一身藏蓝色西装，白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很休闲的样子，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撑在拉杆箱的拉杆上，左腿立直，右边的小腿弯着从左腿前面勾过来，右脚的鞋尖顶在左脚的外侧。如果他左手拄着的是一只手杖或雨伞的话，简直就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样子。Peter 似乎没有一丝焦急的神情，他也没准备用手机给红军打电话，他就那样站着等着，因为找到他是红军的责任，而他自己不需要做什么。红军大步走过去，当看到 Peter 的目光向自己这边移过来的时候，他向 Peter 挥了挥右手。 Peter 看到了红军，脸上露出笑容，但并没有挪动脚步。红军走到 Peter 面前， Peter 已经伸出了右手，两人的手握在一起。红军用流利的英语打着招呼， Hi Peter， 你好吗？非常非常的抱歉。 Peter 左手拍了拍红军的肩膀说， Hi Jim， 没关系，这肯定是你头一次盼着我的航班晚点吧。 Jim 是红军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因为很多老外都把他的名字君念成英语里的六月。小丁赶紧凑上来接过了皮特的拉杆箱。 皮特满脸笑容地用他仅会的几句汉语对小丁说， 丁，你好，谢谢。 小丁红着脸向皮特缩了一下脖子，算是点头致意，说着他仅会的一句英语， 哈喽哈喽， 就转身快步走在前面向停车场走去。上车后，红军问皮特， 哦，皮特，我们是先去公司还是直接去嘉里中心的酒店呢？ 皮特坐在红军的右边，挪着身子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 我在北京的时候一切听你安排，你是老板。 红军笑着说，好，那我们先去公司，路上我们先谈谈。 皮特一边把脱下的西装上衣搭好，一边问， 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吗？先看好消息还是先看坏消息？ 哦，当然有东西要给你看了，只是恐怕我这次不能让你完全满意。因为我这里没有什么坏消息可以给你。 红军说着就把带来的那些文件递给皮特，心里又想到了刚才和琳达在一起的情景，嘴角禁不住翘上去，露出一丝笑意。他马上回过神来，快速但是很自然地收敛了。 皮特开心地笑了，他接过红军递过来的文件，并没有注意到红军的表情。 红军说，哦，皮特，你先看一下明天签约仪式的日程安排吧。 皮特随意地浏览着，他问道，我这导演，明天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红军有条不紊地回答，握手，落座，起立，致辞，干杯，合影，就这些。你肯定会演得很出色。 你要我说什么吗？ 红军指着文件上的一段内容对皮特说，啊，你看皮特，最后这页上就是我想到的几点。你看啊，感谢和智集团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的产品可以为他们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推动力，赞赏和智集团的决策者明智地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表达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项目，确保他们可以尽早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中取得收益，最后预祝双方合作成功。 皮特显然早已对这些套话耳熟能详了，根本没有加以留意，而是接着问， 我要不要邀请他们访问我们在旧金山的总部？ 红军回答，一定要邀请，但不必在致辞中提到，可以在接下来的午宴中直接向何志的老板发出邀请，我觉得这样显得更亲切自然一些。 皮特点了点头，又把文件翻回到第一页看了看，问， 何志集团的头号人物会来吗？ 何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明天不会出席，他们的二号人物陈总裁会出席，代表何志方面致辞签字的都是他。 红军说着观察着皮特的脸色，他知道皮特一定希望何志由头号人物出面，这样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还好皮特只是又点了点头，转而看另一份文件，没有流露出任何失望或不满的表情。他的腿尽可能地向前伸，上身往后顶，可是桑塔纳2000里面的空间显然很难让他非常舒服地伸展开。 红军注意到了，心想，看来需要尽快换车了，也可以换车了。 红军这个时候比皮特更不舒服，他的上身一直没有完全靠在座椅靠背上，而是微微向前倾着，用腰来支撑着上身，这样显得谦恭一些。只是行驶中的车子总在轻微的颠簸晃动，保持这种姿势的确让红军的腰感到了少许的力不从心。 红军更后悔中午和琳达的那场交火，他暗暗告诫自己以后要慎重使用自己的腰了。 是啊，男人的腰简直就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挣钱的时候要用，花钱的时候也要用，必须要讲求资源的使用效率了。 Peter 又问红军， 合同内容还会有任何变化吗？ 红军笑着说，你开玩笑吗？到现在不会再修改合同的任何内容了，除非他们想取消合同。 红军说完最后半句话就有些后悔，真不应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Peter 却并不在意，看来英国人似乎并不忌讳乌鸦嘴。他顺着自己的思路问， 何止现在的业务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红军很高兴他换了话题，回答说， 他们现在的日子不轻松啊，事实上他们的家电业务很艰难，家电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华南的那些企业可以做出非常便宜的产品，他们的销售价甚至比合资的成本都低，合资想推出新产品的难度也很大呀。 听到这儿，皮特来了兴趣，说， 哦，那我们的软件正好可以帮助合资降低他们的成本，让他们的价格更有竞争力，这样何止就可以很快看到使用我们软件后带来的效益了。 红军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 恐怕我们最好不要让何止对我们有这样的期望值。 何止的产量和华南顺德市的一家厂商差不多，可是何止领工资的人数是那家厂商的两倍，何止有太多的人在领退休金和报销医药费，我们的软件恐怕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哦，对了，在和何止的陈总裁谈的时候，陈总裁也说，其实他知道现在更能改变何止状况的不是我们的软件，而是他们想要争取到的新的政策。 Peter 的眉头皱了起来，把胳膊放在脑后，头向后仰了仰，说， 听起来何止不会是一个很成功的样板项目，我还想半年后再来参加他们宣布成功使用我们软件的发布会呢。 红军微笑了一下，他越来越佩服自己和老板沟通的本事了，他搞不懂为什么有人那么怕和老板在一起，那么怕向老板汇报。在红军看来，向老板汇报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老板提出问题，好把自己想说的话变成老板想听的话，再通过老板的耳朵放到老板心里的过程。红军平静地接着解释， 我对陈总裁说，恰恰因为何止现在应该做好准备，所以应该尽早买软件，一旦新政策下来，允许把很多人很多负担转出合资，一旦合资一直要做的新产品被批准，我们的软件就可以保证合资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改变，所以合资应该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软件项目，而不是等到以后再做。 Peter 满意地看了一眼红军，点着头说， 显然陈总裁接受了你的建议。哦，对了，我们的那两家老对手怎么样？ 哦，在合资集团这个项目上，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威希尔公司，科曼公司在合资项目上没有机会，因为科曼公司的软件最好安装在运行 Unix 操作系统的服务器上，而合资集团的服务器都是运行微软的视窗系列操作系统的，我们和威希尔的软件都是既可以在 Unix 也可以在微软视窗的环境里运行，所以合资是在我们和威希尔两家之中选择。威希尔公司的销售团队能力不行，到现在都没有和合资的高层建立密切的联系，所以我想在合资这个项目上，我们的对手一直是合资本身，其余两家都不是对手。 红军看到 Peter 扬起眉毛，似乎在等红军进一步说明，就接着说， 哦，对了 Peter， 我担心的是合资根本不买软件，或者是拖到以后再买，而不担心他们会买别人的软件。 我一直在努力说服何志尽早购买软件，只要他们决定买，就一定会买我们的，因为他们的硬件系统运行科曼软件的效果不会好，而威希尔虽然产品还不错，但是他们的人不行。 Peter 舒了一口气，欣慰地看着红军说，赢了何志集团的合同，我们今年的业绩就非常出色了。红军笑着对 Peter 说，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我已经开始重点跟踪另一个大项目了，很可能是比何志集团更大的项目，那就是浦发集团，我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再给你一个惊喜。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已经到了三元桥，正从机场高速拐上东三环。 Peter 很开心，他惬意地用手指弹着前排座椅的靠背，眼睛转过来盯着红军说，所以最重要的是人 Jim， 我有你， ICE 有你，而威希尔和科曼都没有，我很幸运。红军矜持地笑笑，没有立刻说什么，他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如何反应十分关键。有不少人能扛得住老板的批评甚至斥责，却扛不住老板的表扬和赞许，结果白白葬送了大好形势。这就好像老板在你面前立了一根杆子，有的人想都不想就往上爬，结果滑下来摔得很难看，也有人痴痴地看着杆子不知所措，最后竟转身离开，结果杆子就倒下来，正好砸到他的脑袋。红军自然是要顺着杆子往上爬的，但他会让老板一只手扶着杆子，一只手扶着他，帮他往上爬。红军看着皮特的眼睛，把他早已准备好的话一字一顿地说了出来。皮特，你和我们是梦之队。车子开过了昆仑饭店和长城饭店，正要扎进农展馆前面的那段像隧道一样的桥洞，红军的手机响了。红军悠闲地拿起手机，他根本想不到这个电话让他的人生正像他坐着的车子一样进入了一段漆黑的隧道。红军在车子进入桥洞之前的一刹那，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是一串八位数字，而没有显示什么人的名字，看来对方的号码没有被存进自己的手机号码簿里。红军觉得这个号码有些眼熟，在按下接听键的同时，红军想起来了，这个电话应该是从何志集团的一个电话分机打过来的。红军首先向对方问候，喂，你好，我是红军。手机里立刻传来很热情的声音， 哎，洪总嘛，你好啊，我是何志集团的赵平凡呐。 红军听赵平凡称呼自己洪总，而不是像平常那样称呼老洪，介绍他自己时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平凡，就知道赵平凡旁边一定还有其他人在场，而且他打这个电话很可能就是给旁边的人听的。红军似乎有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但还是非常自然地答道，哦，赵祝总你好，有什么事吗？赵平凡的声音很急切，急切的有点夸张， 洪总啊，我急着找你啊，出了个很不巧的事，得赶紧告诉你啊，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红军感觉更不舒服了，而且已经很明确的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以前赵平凡一直也是这样拖着长音说话，可红军今天开始觉得有些反感了，但他还是尽量让自己显得一如平常的沉稳。赵祝总，什么事情呢？赵平凡大声说着，一副天塌下来的架势。 哦，我们陈总突然有很紧急的安排啊，临时去了香港， 我也是刚知道的。你看，这可怎么好啊？咱们明天的事都安排好了呀。 红军感觉自己所有的内脏器官好像都坠了下去，他感觉周围漆黑一片，这个桥洞真黑呀，他想。红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他知道危机已经来临了。面对危机，他必须让自己保持镇定。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